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，阅文集团授权，孵暖文化制作的多人有声剧《夫人，你马甲又掉了》，作者一路繁花，第599集。都是为了这个秘密。结局中三。 小软， 顾惜池的面色变了变。 别激动，别中他的圈套。 秦小姐， 程木也担忧地开口。大厅内紧张的气氛中，忽然响起了一声轻笑，所有人都下意识地朝声源处看去。程俊偏了偏头，眉眼疏淡地看向杨淑燕。紧张的气氛中，他平白给人一种从容不迫的感觉，半点惊慌也没有，只是拿着手机拨了一个电话出去。 冉姐，接个电话。 他隔着很远把手机扔给秦冉。秦冉下意识地抬手精准地接住了手机，刚到手，程俊拨打的电话就被接通了。手机那头是秦玲的声音，声音距离有些远。 叔叔，我自己拿。 能够听到风声，然后又是渐渐接近的声音，应该是把手机拿到耳边了。 姐夫，我跟叔叔到机场了，也看到楼叔叔了，你跟我姐在哪儿？ 秦冉有一瞬间的愣怔。秦冉刚刚酝酿的愤怒不上不下的，有些尴尬，慢吞吞地收起了手机。他抬头瞥了程俊一眼，想问问他什么时候收买了秦玲，竟然连姐夫都叫上了。我上楼休息。秦冉仰了仰头。楼下看着秦冉的杨淑燕一直胜券在握的面色终于有了变化，他看向程俊，眸色翻涌。 我果然小看了你。 彼此彼此，不及杨先生在境外戏耍了巨鳄跟尘土。 程俊十分有礼貌的不紧不慢地开口。杨淑燕看着程俊好半晌没有再说话，只是看着秦冉上楼的背影。 你真的要留在这个地方？你没看清楚这里的人心？除了他，所有人都恐惧你，想让你离开。与当时地下联盟的情况有什么不同？ 有程俊在，秦冉觉得他应该也不怕身边的人被杨淑燕报复了。他漏掉的，疏于防范的，就如同程俊说的那样，他这一次可以完完全全放心的全都交给他。他停下脚步，认真地看向杨淑燕。不一样。杨淑燕轻声开口。 有什么不一样？你看程家人，看看研究院的人，他们还是把你赶出来了。再看看徐家人，哪个不是利用你，忌惮你，想要你手中陨石坑的消息？还有你的那些朋友，你以为他们还会毫无芥蒂地与你接触？秦冉，你睁开眼睛好好看看身边的人，没有人不怕死，他们把你赶出京城就是最好的证明。 他正说着，大门外忽然传来一道声音。 哎呦，这怎么这么多人呢？ 那人一边说着一边进来，正是林爸爸。他叹息一声，然后看向秦冉。 哎，冉冉，待会儿思然要过来。啊，我已经帮你解释过了，但他对从新闻上知道你的这件事啊，还是非常愤怒。你可能要带他打到至尊十九星了。 杨淑燕的话停住，他看向突然出现的林爸爸。林爸爸没有在意多出来的人，只是看向顾惜池。 小顾，你们器材还没摆好？ 顾惜池顿了顿。 林叔，你怎么现在才到？ 哦。 林爸爸这才慢吞吞地举起手中的铲子，他递给程木解释道。 程木之前告诉我，他的铲子不好用，我刚刚在路上看到一个绝世好铲，身上的钱没带够，那个人还没有微信。 哎，程木，你觉得这铲子怎么样？ 说着，林爸爸把铲子递给程木。程木掂了掂，觉得还行。 哎，谢谢林叔叔。 啊？ 两人正说着，门外又有汽车的声音响起。紧接着，程饶汉跟一众研究院的人负荆请罪来了。开口的是程卫平。 三少，秦小姐，对研究院之前的做法，我们对此感到十分羞愧。今天我来，我只希望你能原谅。 顾惜迟顿了一下，倒是奇怪。 你们不怕被感染病毒了？ 程卫平摇头，他沉声开口。 我只怕病毒扩散。秦小姐为我们提供实验测试药物。 说到这儿，程卫平朝秦闪深深鞠躬。 我代表研究院以及京城所有人感谢秦小姐。 程家这边没事了，像是滚雪球一般，外面又有人进来，正是徐瑶光跟徐管家等人。因为禁封令，徐家的货物还没有被运到 M 州，徐管家急匆匆地赶过来。他面上十分焦虑，看到站在楼梯上跟以往似乎没有什么不同的秦冉后，才叹了一口气。 啊，程少，您这里缺人手吗？徐家最近也没什么大事。 对，程少，有什么事尽管开口。 徐家其他人都连忙开口。什么都算到，唯独没有算到这些的杨淑燕有一瞬间的愣怔。程俊倒是淡然，他挑眉看着秦冉。 嗯，还不去休息？ 秦冉看了楼下的一堆人群，吵吵闹闹的，脑壳疼。他按了一下太阳穴，说道：行。说着，他便上楼了。直到背影消失在所有人眼中，程俊才敛了脸上的笑。他手背在身后，这才抬头淡淡地看向杨淑燕，眸底沉寂了好几天的厉色血色猛然喷发。 老大，马修电话。 身侧，程水恭敬地把自己的手机递给程俊。程俊接过，淡淡开口。 人在我这里，你到哪了？嗯，行。 听着他寥寥几句话，一直胜券在握的杨淑燕面色终于变了。他抿唇看向程俊。 你怎么做到让马修过来的？不怕他吞你势力？ 程俊笑了笑。 我用彼岸庄园以及 F 州 40% 的行使权，以及亚洲的开放权，跟马修做的交易。 你真是疯了。 杨淑燕开口。程俊列出来的条件比得上地下联盟 70% 的价值了。他眸光明明灭灭。 盟主，我们走吧。 不远处，杨淑燕的手下终于开口。 不要耗下去了，不值得。 杨淑燕这种身份的人，就算真的要用地下联盟来跟马修做交易，也不会只为了一个秦冉。就像当初杨淑燕为了大局对秦冉动手一样。起先，杨淑燕跟程俊说的 50% 也不过是个口头交易。心腹说的这些，杨淑燕知道。杨淑燕收回目光。 走。 程俊定定开口。 杨淑燕，我今天让你进来了，你觉得我可能会让你走吗？ 别庄院子里传来轰鸣的直升机声音。 杨家、明家，这么多年，所有人都活在几十年前的陨石坑的阴影里。 陈俊从兜里摸出来一张纸，很特别的一张纸。他看向杨淑燕。 都是为了这个秘密，是不是？ 杨淑燕盯着程俊手中的纸，目光终于动了一下，喃喃开口。 他竟然给了你。 是吧？他不耐烦应付这些。 程俊平静地看着这张纸，从兜里摸出来一个打火机。 杨家当初是逼迫宁家人研究这些吧？宁儿先生确实研究出来了。 宁儿被赶出京城，带着一众研究员隐姓埋名。宁儿终于研究出了一些东西，但知道不该交给杨家。杨家应该也知道了风声，勒令毒龙出手抢夺。后来又有潘明月家的事情，引发了一系列事故。宁儿很聪明，把东西给了陈淑兰，只为了以后秦冉要是被杨家人逼迫，能够换取生命。咔嚓，幽蓝的火升起，似乎是知道程军要干嘛。杨淑燕往前走了一步。 程军， 火蛇已经吞并了这张纸。程俊松手，灰烬飘散在他的周身。 为了这些死了多少人，所有人都把他视作棋子，这些本不该出现在这个年代。 他淡淡抬头，门外马修也进来。楼上秦冉房间，他朝云城的方向认认真真地磕了三个头。本集已播讲完毕，请您订阅、评论、分享、发弹幕哟。